16.8，恒生中国企业90.8两仙跌1.4毫，盈富基金25.1跌8仙，哔哩哔哩564元跌咗66元。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2，日元114.75，瑞士法郎0.93，加元1.268，人民币6.38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8。港金系报17,1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14.01美元，卖出价1,814.1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同上星期六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疫情挥之不去，不少公司和企业都要调节或者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当中的改变有几大，对公司生产力有什么影响？另外，雇员的工作方式转变，在家工作变成出路，对公司利弊怎样衡量呢？马恩赐、叶君耀和嘉宾唐伟邦一起讲疫情如何改变企业管理。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胸肺学会董事古慧山医生， 其实咧，如果哮喘病人嚟讲咧，佢个病系控制得宜嘅话咧，譬如佢用开药嘅。佢冇乜發作，佢症狀同平時又冇乜大分別，咁嘅時候咧，佢就已經適合去打即係呢個疫苗噶啦。咁當然佢發作緊嘅話，咁你就梗係要醫翻個病先啦，等佢平復翻啦。但係咧平復嘅時間每個人都有唔同嘅，所以其實佢發作好多時候都要睇醫生噶啦。其實咁佢可以同佢醫生咧去傾下，即係睇下嗰個進度啦，好翻個進度嗰時候，可能佢要即噴多啲藥，甚至乎要食一啲口服嘅類固醇。去控制都唔定，咁所以咧就要睇嗰個時間性啦。咁所以大部分人咧，即係如果佢控制得好係 OK 嘅。咁如果咧而家有少部分嘅哮喘嘅病人咧，會打生物製劑嘅，啊，即係好嚴重嗰啲。咁其實打咗佢個控制都可以好理想嘅，咁樣嗰啲病人咧就都可以打呢一個嘅疫苗嘅。不過咧喺打疫苗嗰陣時咧，我哋就唔建議佢喺打生物製劑嘅同一日去打，因為到時如果有啲乜嘢你好難分啊，究竟係嗰個副作用係喺邊度嚟咧？有時就難分啲咁解嘅啫。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星期一晚的广东广西啊！咁啊，今晚咧就马鼎盛放假，咁啊马恩赐梗系揾着阿 Dan 啦，阿 Dan 又揾着个老友啦，系咁啊，其实都想揾阿 James 咧，唐伟邦先生上嚟好耐噶啦，咁啊，因为咧都要等机会啦，咁啊，所以今晚咧就揾咗阿唐伟邦上嚟啦，阿 James， 咁佢咧就系太古公共事务嘅董事嚟嘅，咁啊，其实都唔止，佢又唔系一开始喺度太古噶，好多好多经历噶啦，咁啊，乜嘢风？ 大風大浪都經歷過，所以今日揾佢上嚟咧，就係講呢個疫情點樣改變呢個企業管理啦。咁同埋即係話，而家咧經過咗疫情之後咧，或者呢個去到21世紀咧，而家都2021年尾啦，差唔多2022年噶啦。咁新一代又成長咯，咁呢一班人咧，我就稱佢哋做數碼世代啦，有啲唔知叫咩啦，咩二set世代啊，諸如此類。咁啊，同我哋咧，甚至阿丁都係啦，嘅成長嘅經歷又唔同嘅。咁究竟即係將來嘅企業啊，或者工作方式會係點咧？咁當然要揾阿唐偉邦啊 James 嚟講講啦嚇。咁啊，介紹下你自己先啦。 好，馬 Sir 阿丁，大家好， 大家好。 哎，我係 James 啊，叫我 James 噶啦，唐偉邦。咁頭先阿馬 Sir 介紹過啦，其實我就喺太古集團做嘢啦。但係之前咧，其實一畢業咧就入咗國泰航空，就係香港嘅最大嘅航空公司啦。一做就做咗差唔多30年。 哦， 系啦，咁30年之後， 嗰陣時係咪陳南陸做啊？ 陳南陸係曾經一段時間係我老闆嚟嘅，係啦係啦，咁啊做咗幾十年噶啦， 係， 咁啊航空業就即係雖然做咗幾十年啦，但係咧每一天都喺度改變嘅， 係， 咁亦都好切合而家呢個主題，就係話咧疫情下，咁啊疫情下咧就慘啦，航空業咧就真係即係。好惨好惨， 重伤重伤 重伤最伤，咁最伤咧就系咧，我哋环顾咁多行业咧， 系 第一个行业同我哋同病相连，就系叫做旅游业， 系 航空业同旅游业都系同病相连啦，差唔多两年啦，咁所以疫情下咧，对我哋嚟讲都系好大嘅挑战嘅。 因为一般咧，即系出边嘅一般市民啊，或者咩咧，即系觉得咧，唉，疫情啊，或者有啲咩经济不景咧，大企业就炒人噶啦。唯一佢哋聽到或者知道你，如果即係用呢個題目真係問你，喂，企業會改變即係唔係疫情會點樣改變啲企業？炒人咯，係咪咁噶？ 炒人咧當然係其中一個手段啦，但係咧今次疫情咧就好奇怪嘅。咁其實我講翻就係話一啲行業咧， 係 冇錯，佢曾經喺去年呢個時候咧就炒人嘅要，但係咧好快咧今個。行業咧就已經要請翻人啦。 今日咁一個哇，年幾後 又係啦。譬如咧，大家身邊嘅見到一個零售啦、飲食啦，已經係啦。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嘅市係旺翻啊嘛。咁舊年最艱難嘅時候，大家都記得咧，夜晚咧就唔准出街食飯嘅。 係啊。 咁咧就好多食肆咧都被逼咁樣，你哋要減省人手啦。係啦。咁但係咧，好快咧過咗幾個月之後咧，疫情穩定咗咧。香港市民中意消費，中意出街食飯，咁咧就好多人，即係好多嘅食肆嘅老闆咧，都要急急地咧就請翻啲人啦。咁、所以咧炒人，當然係迫不得已啦。但係亦都大家都冇諗過咧，咁快咧就要搶人爭人。 你哋高層會唔會好啲啊？即係唔易話，即係炒咗，然間又請翻嘅。 其實高層同埋前線都係冇乜分別嘅，就係、是、呢個情況之後，炒咧都要炒噶啦。即係話知你高層咧，甚至有啲人 是是難請得翻咧。 唔係嘅，有啲人咧就講咧，你炒一個高層咧，就等於炒唔知幾多個。即係如果係成本上計啊，高層係貴啲噶嘛，所以炒一個咧就可以頂住10個啦，咁樣 係啊。咁啊，James 啊，有個坊間有個傳言啦，我想。透過你去確實嘅，佢就話咧，香港嘅航空業咧同好多國家唔同嘅，例如日本啊、新加坡啊、阿布扎比啊嗰啲地方咧，中東有啲好有錢嘅國家咧，佢哋啲航空公司好多係其實國營，又或者咧政府係佔一大個股東嘅喎。咁香港個航空業又有咩係咩係咪有啲特別之處唔同同佢哋唔同咧？ 阿Dan，你講得好啱啊，因為咧航空業咧雖然咧大家互相競爭啊，但係基本上咧。香港嘅航空業同埋外國嘅航空業有一個最大嘅分別咧，就係香港航空業咧，因為香港政府奉行自由市場、自由主義啦，咁咧，所以咧所有嘅商業運作咧，政府咧都係唔會去參與嘅。當然啦，政府咧就俾好多政策上嘅支持啦，對航空業，但係講到真係金錢上嘅資助咧，以往香港政府咧都係。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咧，就唔會直接參與嘅。相比咧，外國航空公司咧，好多都係國營嘅，直情係國家擁有呢間航空公司。 佢梗要一條係所謂旗艦嘅航空。 旗艦啦，因為嗰間航空公司 係 啦，掛住個國家名㗎嘛。 Lufthansa 嗰啲 係啦，意大利航空公司、法國航空公司咁樣，佢直情有個法國，即係個國家名喺度。咁政府擁有，咁有咩大分別咧？ 大家都知道政府是大把錢的嘛，政府呢就很少破產的嘛，所以呢有什麼事呢政府的後盾就很大很大的。香港呢我們呢因為商業運作呢，其實我們都很自豪的，因為呢某種程度上呢我們不需要靠政府，我們自己即係成個行業都係 自負盈虧， 係啦，即係香港都唔止一間航空公司，但係全部都係噶啦，自負盈虧係啦。咁啊，我哋就好自豪嘅。咁但係一到呢啲咁嘅大疫情時代咧，就冇計啦。咁即係都要即係外國有啲航空公司就好啦。咁香港大家都知啦，就政府都要即係要注資啲航空公司啦，係啦。 救佢哋 啦，救一救 啦，係啦。咁但係政府咧。政府的出發點就不是救淨係救間航空公司嘅，佢咧就保住香港的航空樞紐地位，咁呢個好緊要嘅。咁所以政府的出發點咧就係話，市場經濟啊嘛，咁當然啦，市場運作，咁啊個別公司梗係希望佢自己搞掂啦。咁但係咧，政府都明白航空樞紐呢樣嘢咧，就唔單止係個別航空公司嘅事嘅，係成個社會嘅問題。咁所以政府今次咧，亦都係會注資。 咁其實咧，外國譬如有啲航空公司啦，就政府注資俾佢哋噶啦，不論任何時候。但其實咧都有話買錯貴玩具喎。嗱，譬如波音飛機都證明咧係唔可靠噶嘛，就因為佢有政府注資咧，佢哋買貴嘢都唔驚啦。點知係蝕大錢噶嘛，要搞到要停運、要停辦噶嘛。 係啊，咁啊，即係啲航空公司嘅飛機廠或者飛機公司，頭先你提到一間啦，主要都其實都好。穩陣嘅，同埋有幾間，因為唔係多啦，咁所以咧，大家競爭咧都有競爭嘅。 咪呢賺頭蝕尾咯， 係啦， 你呢架唔掂嘅，咪第二架咯。 係啦，咁佢哋 空中巴士都掂唔掂啊？中小巴士 嗱，而家呢幾年因為疫情啦，就差 停曬啊，停曬。 咁但係之前咧就好嘅，之前一路其實航空業一路過去嗰幾十年咧個發展都非常之好嘅，係啦。 咪聽講都話，即係自從有廉航之後咧，即係嗰個利潤率都係越嚟越減噶啦，因為 係 嘛。即係你睇到啲機票其實越嚟越平嘅，我哋自己都知啊。即係只有兩樣嘢啫嘛，一樣即係我哋大學畢業到而家，樓啊貴啦，乜都貴嘅。係一樣嘢，車又平咗，機票又平咗，仲有打電話，因為手機咧，因為有手機之後咧，打長途電話費啊爭好遠啦，係嘛？ 航空即係機票咧就真係好抵嘅，喺度呼籲下大家咧就可以通即係即通翻關之後咧，真係要多啲飛啦。 哦，你唔使講噶啦，香港人好中意去旅行嘅，你放心啦。 咁我經常講一個例子咧，就係講翻啲價錢咧，就係講翻講緊50年前啦嚇。係 咯， 一張香港去澳洲嘅機票咧， 係 可能係4000多元。 係 嚇，到今日咧都係咁上下價錢嘅啫，即係50年咧。層樓咧貴咗100倍，係啦，你去酒店住一間房咧貴咗幾十倍，但係機票咧其實冇乜漲價。 咁我有個問題啦，話而家咧疫症期間咧，好多航空公司咧都將啲機咧放喺嗰啲飛機墳場啊，就話咧原來佢擺喺度仲貴過攤翻著佢，或者攤著佢都係好貴嘅。咁其實呢個現象係點樣咧？而家即係 飛機墳場一講咧就即係學眼淚啦。唔知你哋有冇見過啲畫面咧嚇？ 有啊，沙漠嗰啲啊嘛， 上網 Google 見到噶啦，就係話咧。即係好壯觀嘅，話即係唔知有幾多架飛機啊！我諗有即係冇一千都有幾百架飛機。 嗯， 你咩航空公司都有嘅，係啦，即係譬如話香港嘅航空公司啦、新加坡啦、歐洲啦、美國啦，全部喺曬度。好啦，咁佢哋擺咗喺沙漠嗰度，咁做咩咧？咁咧就係冇嘢做嘅，係啦。咁但係咧，點解要擺喺嗰度咧？因為咧太多啦。譬如香港嘅例子咧，譬如我哋咧就。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就有70-80架飛機咧係唔需要用嘅， 70-80架。 嗱，我哋總共有200多架飛機啦。咁最差嘅時候咧，飛嚟飛去㗎嘛，最差嘅嗱，呢啲飛機咧喺即係未有疫情之前咧，幾乎咧每一日咧係用10多個鐘頭嘅。咁咧就大部分時間咧都係空中嘅。即係我哋唔係好想見到啲飛機喺地下嘅，因為喺地下咧就賺唔到錢㗎嘛。咁我哋即係飛嚟飛去係最好㗎啦。係啦。咁但係咧喺疫情期間咧。就其實咧，就好多飛機都冇用嘅。咁我哋計個數咧，其實有70-80架飛機咧係唔需要嘅。咁但係我哋又會賣咗佢嘛。第一，你賣咧就係 冇人要啦， 冇人要係啦。咁你係咪賤價賣咗佢咧？又唔想你當廢鐵咁賣咧？可以，不過你唔想啊嘛。係啦，好啦，咁點咧？香港已經冇位擺啦。呢個第一，第二咧，香港比較潮濕。你擺到好耐咧，就驚佢即係有啲生鏽啊、腐蝕啊，係啦。咁啊，最好去一啲乾嘅地方。咁於是乎咧， 就飛去阿拉伯， 就好識做生意嘅，即係有啲人咧就即刻咧好快咁咧喺啲沙漠嗰度咧搞咗一啲基地出嚟嘅。頭先阿 Dan 做到你嘅生意喎，係嘛？ 唔單止我啊，全世界航空公司飛過去。咁咧沙漠就好得意嘅，好乾、好熱、好大風，但飛機唔怕風，飛機唔怕熱嘅，飛機最中意乾。 但係入邊啲座位係咪拆曬嘅咧？ 冇拆㗎。 冇拆噶， 系啊， 哦，就咁风干咁样。 座位都系唔怕热唔怕风噶嘛，因为我吹唔到噶嘛，佢有飞机里边啊嘛， 风密噶嘛，风密噶嘛，因为啲沙都入唔到佢。 风密嘅沙入唔到嘅，沙 入唔到嘅。如果入到有罅咧，你大剂。 系啊，有罅。 你万几尺，你咪死 系啊！ 哦，就唔怕热唔怕风嘅，系啦。 唔怕热唔怕风，最怕潮湿。 最怕潮湿， 最怕潮湿，因为腐蚀噶嘛。咁啊，飞机有两样嘢嘅，一样就金属多。第二個咧電子零件多，兩樣嘢都怕濕嘅，咁所以停咗喺沙漠咧，咁佢咧就會有個收費啦，當然係啦，即係你泊車都要收費啦。 係咪要間中要開下佢嘅？係 啊， 好似車汽車咁。 佢就唔係真係好似車咁去攤攤咁樣嘅，係啦，但係咧就一個基本嘅維修嘅，係啦，即係要有啲工程師喺度幫你 check過曬啲嘢， 係啦。咁同埋咧放得耐咧，譬如你放咗三個月啦，如果真係要飛咧，佢要做一個即係較為大嘅維修嘅。搞一大輪之後咧，咁就可以飛咗翻嚟。咁我哋咧頭先講咗七八十架咧，其實有部分咧都已經飛咗翻嚟噶啦。 即等待開關就係咪？ 係隨時得噶啦，我哋係啊，而家 都最驚冇生意咧。 萬事俱備啊，而家最緊要。 你哋點睇咧？未來個航空業，譬如香港嘅，即疫症後啊。 嗱，航空業咧，我哋就好樂觀嘅，係啦。咁雖然咧，有人就講啦，因為疫情關係咧，好多人咧就覺得。咦，航空業嘅前景係咪已經嚇？ 冇啊，而家停停開開咯，一樣嗱。你睇外國都係噶，好似奧地利又開始封城啦，係啊，巴伐利亞省又開始，因為就算你外國嗰啲通咗之後咧，就因為尤其是通咗，你打曬針都好啦，一通咗咧就一定係惹到周圍都係 嘅， 尤其是外國嗰啲又唔習慣戴口罩，咁所以變咗咧，佢可能你開一兩個月，咁可能又哇，突然間每日有成幾千或者數萬嘅。咁嘅疫情即係染咗疫情嘅時候，你咪又要刪。 佢哋又真係開開刪刪，開開刪刪咁啦。香港就 係啦，變咗好多嘢就冇辦法。係即係我諗做生意最緊要咧，即係一路聽人講都係啦。即係最緊要係穩定，我可以預測到將來發生咩事。係最怕一樣嘢叫唔穩定。 但香港而家嗰個封， 唔係全世界都係， 唔係封門口嗰個政策好似好成功喎。你感染率就睇感染率，我哋都係低過佢哋好多。 咁但係你又刪曬啊嘛啲嘢。 喺抗疫嗰度咧係成功嘅，係 成功 嘅， 成功啊嘛。 但係經濟上嘅大禍。 冇錯啦，對經濟咧就係艱苦嘅。 係啊，係 啦。 就算你嗰啲就算製造業都係㗎。你如果好多嘢停停開開咧，譬如話我啲貨幾時交貨？到時你冇飛機冇船。冚唪唥嗰個停曬咁。 咁貨運點咧？阿 James， 如果貨運疫症期間會唔會有好大嘅變化咧？ 貨運咧就真係好大變化啦。咁貨運咧就調翻轉啦，就而家就好好生意，好生意到咧就個個禮拜破紀錄，即係破紀錄啦。 唔夠做。 係食材啊，還是係乾 乜都有？因為咧全世界嘅供應鏈咧就斷咗啦，已經即係搞亂咗。 會唔會重整嘅意思啫？話？ 會重整，點樣重整呢？而家冇人知，因為淨係知道咧就打亂咗以往嘅部署。以往部署嘅意思嗱，大家都知啦，因為之前咧已經全世界都生產，咁啊，即係一個 有分工嘅 物流鏈係啦 ，A 嘅國家出啲原料去咗 B 嘅國家加工，就再去 C 嘅國家就搞一樣嘢，然後運到 D 嘅地方咁樣噶嘛。以往就咁樣， 至少四五次嘅， 四五次噶嘛，係啦。咁但係因為疫情啊、封關啊咁嗰啲嘢咧，就打亂咗啦。咁有啲地方就譬如話啲運輸又受到影響啊，有啲地方甚至呢個出入口都有啲限，某種程度上嘅疫情方面嘅限制。 唔係最好似最慘，佢哋就話啲貨船咧，即係去到碼頭啦，準備落貨，佢嗰度突然間好多人染疫，我即刻封曬。 封啊，係啊。 嗰個碼頭唔准落貨。 哦，啲貨就擺喺船度。 翻船度，等佢個疫情過咗啦，減輕啦，咁佢唔可以洗翻轉頭噶，咁咪等咯，可能等幾個禮拜，於是落咗啲貨，但落咗啲貨咧，佢咪接唔到下一批咯，因為本來佢應該係落咗啲貨，又去第度攞第批貨，又運去第度噶嘛，咁完全冚唪唥脱曬期啊啲嘢。 阿馬 Sir 唔使講，我玩相機嘅，我曾經想買一支自拍棍， 係 19年12月我話訂啦，佢話訂九個月都冇見，因為個生產鏈嗰度咧 miss 咗幾環，可能佢有五六個工序。 中間嗰兩環做唔到，佢話支棍已經差唔多做曬，但係有幾個工序嗰度做唔到。 因為咧，即係一個唔得咧，就全部都唔得㗎啦， 全部都唔得。 係咁啊，同埋你都可以想像一樣嘢，就係話尤其是呢個關頭咧，好多國家，即係譬如話尤其是西方國家同埋中國啊，或者啲唔止中國嘅發展中國家咧，即係佢哋好多嘢嘅諗法與改變咗啦。即係以前咧，因為穩定啊嘛，咁於是好啦，用某一啲好似阿 James 講啦，供應鏈某一部分我交俾某一個國家嗰度做，OK 嘅。但跟住而家咧，即係好多嘅政治嘅變化咧，唔制咯，我搬翻好多嘅企業翻嚟自己嘅國家，或者我而家唔拎去呢度，要拎去第二個國家啦。咁變咗你供應鏈要重組啊， 供應鏈要重組，重組成點咧？其實而家未完嘅，所以有人喺度預計咧，就起碼咧仲要有一至兩年嘅時間咧係混亂嘅，係啦。咁啊慘啦， 同埋仲有一樣嘢喎，你重整咗之後，你唔保證佢有亂喎。 係啊， 你嗰度大劑喎。 係啊， 但啲人購物都係多嘅，你話都係 係啊 多， 係咪啲人係咪留喺屋企上網成日買嘢？係 啊，咪好似你咁咯，訂支棍兩年都未到。 咁我買其他嘢咯，我都要買嘢㗎嘛。 購物係多咗㗎，而家你睇啲網購公司賺到即係，係啊，因為啲人冇地方去啊嘛，冇地方去又冇得旅行啦，又冇得遊船河啦，乜都冇啦，咁咪喺屋企。 其實喺翻嗰度好多錢嘅， 係啊，咪食多啲，買下嘢咁 樣。 嗱，你嗰個做物流，我有朋友同我講啊，話做啲發泡膠盒啊、外賣盒嗰啲，嗰間公司俾咗3個月花紅佢哋，點解咧？因為嗰啲生意真係多得好多啊， 係 啊，嗰啲咪好咯。咁但係咧，從呢個經濟上面睇咧，其實即係頭先阿馬 Sir 講得好啱咧，就係話咧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完全係 預測唔到 嚇，冇人預測得到。你問出年呢個時候會點咧？冇人知係啦。唯一知咧就係話咧個需求係好大。 好啦，即係你訂咗啲貨，到時到唔到咧，你都唔敢百分百肯定 需求咧，係啦， 你只有祈禱，希望冇事發生。 而家啲廠家咧就唯有咧就即係左冚右冚啦，佢哋用咩咧？用一啲空運啦，去空運去補不足啦。咁即係原本諗住 冇錢賺喎，嗰嘢好。 其實而家咧就冇，即係冇一個人賺大錢嘅，因為太大挑戰啦。而家就每一個人咧，就第一就係工序多咗，第二咧就係牽涉嘅人多咗嘅。即係以往一件嘢。由生產至到去到嗰個消費者咧，可能經3個步驟嘅啫，而家可能要經7個步驟，中間人係多咗。 去曬個物流嗰、那個 係啦， 係 logistic 嗰度。 物流啦、製作啦、加工啦，啲全部都因為頭先講亂曬之後咧、 你俾錢個鋪頭嗰個老細都賺唔到嘅，俾曬喺中間嗰度。 係啊，即係每一 part 咧，其實賺嘅可能唔係賺多好多啊，因為中間多咗嘅時候。 唔係而家啲人話個比喻咧，就好似鴨仔游水啊嘛。 係 表面好平靜，其實嗰兩隻腳喺水底下咧就行喺度。咁然之後 係啊。 好啦，講到呢度，我哋聽第一隻歌啦，啲歌邊個揀噶？ James 揀噶。 係，因為呢只唔使你介紹啦，係人都識噶啦。陳奕迅嘅《歲月如歌》，下一隻先俾你介紹啊。 愛上了，看見你與我不懂謙卑，去講心中理想。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天气不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完美，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 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 持有的新冠核酸阴性证明有效期由现时的48小时回复到7天内有效。澳门自从9月底至10月初爆发装修群组疫情之后，两地的通关措施一度收紧，直至近期疫情平稳，已经连续44日没有新增确诊个案。而上个周末开始试行可以记录行程的健康码手机应用程式，方便在出现确诊个案时按个人意愿将确诊前的行程上载，排查共同轨迹人士。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902点，升3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740点，升43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1，日元114.72，瑞士法郎0.931，加元1.267，人民幣6.387，英鎊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25，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69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6.6美元，賣出1815点。卖出是1815.0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一道广阔云带覆盖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多云，天气清凉和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明日稍后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的体育产业链，找来香港足球名宿邱建威先生，和大家分享开设足球学校的苦与乐。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咁我哋讲咧就疫情如何改变一啲企业嘅管理啊，同埋可能新嘅呢个 打工方式啦，可以咁講。咁今晚請嚟嘅嘉賓咧，就係阿 James Tong 唐偉邦，就係太古公共事務董事嚟嘅，加埋阿 Dan 葉君耀，加埋馬恩慈。好啦，咁啊，頭先我哋講咗少少啲企業嘅困難啦。咁啊，最我諗即係呢次疫情咧，大家都即係知道啦，就好多要 work from home 啦，即係用咁 work from home 有啲咩問題咧？咁同埋係咪即係啲人越嚟越習慣啦？開始 嗱，work from home 啊，家居工作啦，咁其實。譬如我哋公司啦，大概係疫情啱開始，即係兩年前啦，差唔多就開始就大行其道啦。當時咧，大部分嘅人咧都係被逼嘅，因為咧話疫情啊、擴散啊，就最好唔好聚集咁多啊，唔好翻公司啦咁樣。 咁唔係好高興嘅咩？做打工仔， 打工仔就高興啦。咁於是乎就留喺屋企啦。咁但係公司都要運作噶嘛。咁公司運作咧，就於是乎咧就話啦，不如我哋就用多啲視像會議啦。 嗯， 係啦。咁呢個咧就係當時亦都係一個無可避免嘅方法，因為大家都唔可以翻公司啊嘛。 嗯， 咁要做嘢，咁點樣做咧？就係通過一個電腦咁有幾個軟件嘅，即係 Zoom 啦。譬如咁就開始就將啲人連埋一齊啦，開會啦。 嗯， 好啦。咁初時咧，無論管理層同埋員工咧都非常之開心， 係 因為咧。管理层咧觉得都系好方便啦，虽然唔可以翻工，但系我可以开到个会，开到个会就好嘢啦，咁样系啦。员工咧就话啦，我可以留喺屋企， 系悭翻放工， 又唔使翻公司啦，瞓晏啲啦，又可以照顾小朋友啊、老人家啊，咩都系啦。好啦，咁啊，如是者咧就好开心咁样咧，大家就过咗头嗰几个礼拜。初时咧确实系即系大家都觉得 OK 嘅，系啦。咁但系咧。開始慢慢咧，就大家都覺得出現咗啲問題啦。 咩咧？ 係啦，首先喺員工方面咧，覺得咧，點解好似越嚟越多會開嘅咧？以往咧一日 咪開多啲咯。 係啦，係啦。嗱，以往一日可能開兩三個會，咁有啲其他時間就預備下喺個位嗰度啦。點解搞下搞下好似去到五六個會嘅咧？咁樣會字會喎，咁樣係啦， 一日啊！ 一日啊， 哇！一日五六个会啊， 咁咧就 开到头都赤。 但系啦，咁点解咁嘅情况咧？因为太方便啦。 哦， 以往咧就始终咧 call 个会咧就稍有介事嘅，就系话咧，要即系啲人又未必会得闲啊，又点啊？咁但系而家咧冇藉口啦嘛，喺屋企啦嘛，你冇得 走， 咁冇得走啦嘛，咁啊 call 会好容易嘅，系啦，好啦，咁第一就系话。啲會多咗啦，咁喺管理，就算喺管理層都覺得咧，啲會多咗，係咪真係咁好事咧？咁樣，咁、發覺咧就係話咧，未必係好事嘅，因為咧咁多個會咧就冇咗時間係中間嗰啲喺度準備啊做嘢，因為你太方便啊嘛，係咪都開個會？咁係咪有必要咧？開會嘅時候咧，好時好多人嘅，因為你知嗰啲 Zoom 嘅軟件咧又好勁噶嘛，幾廿個人都可以上網， 100個都得啦， 一百個都 細細個咯， 係啦，即係唔好講一百啦，可能二三廿個人都得噶嘛，係啦，咁你係唔諗嘅嗰陣時咧，總之 call 會咧求其啦，全部人出現曬，但係你真係實體嘅會咧，你就即係啲人咧大概都會。即係諗清楚， 係 請啲咩人嚟咧？好啦，咁啊會多咗啦，就冇時間做嘢啦。好啦，咁啊員工方面點諗咧？員工方面咧就初時覺得咧好方便，但係後尾咧就開始覺得太方便。咁有兩個問題嘅，第一咧就係私人生活咧開始覺得受到侵佔啊！即係如果講一句嚴重啲嘅，點樣侵佔咧？就係話咧，以往咧佢哋一翻到屋企，或者譬如我自己都係員工啊，我翻到屋企，我翻到屋企啦。唉，我放工啦，我翻到屋企啦，咁样，咁而家就唔系我翻到屋企咧，其实系翻工嘅，系咯。咁你坐喺个书房嗰度，或者坐喺个厅嗰度咧，以往你就好即系好 relax 咁样喺度啊，欣赏下电视啊。而家唔系嘅， 都个电脑叫 系啦，嗰度咁样。 唔系个空间都占埋噶嘛？ 空间咧，你个空间咧，你感觉咧就好似话，点解我好似廿四小时都好似做紧嘢？系啦，呢个第一啦。 见客嗰啲系咪仲辛苦啲咧？ 见客又辛苦噶，即系你喺屋企始终，即系我都试过啦，喺屋企咧就着晒西装，打晒 high 咁样，即系感觉系唔好嘅。我自己觉得个感觉唔系咁好嘅啫。系啊，即系我屋企就系我中意好 relax 啊，着 T-shirt 啊咁啊嘛，系啦。好啦，咁咧我谂大家都可能有经验咧，就系话咧你同人 zoom， 如果人哋喺屋企嘅时候咧。唔多唔少都有個經驗咧，就係喺唔覺意入咗鏡嘅，即係對方，對方無論係小朋友啦、老人家啦、寵物啦、工人啦， 係 咁咧，嗰個人咧就好唔好意思嘅， 係 其他人都覺得好過癮， 因為睇到佢嘅私隱啊嘛，因為 係啦，即係自己覺得啊係啊，原來你個女咁大個噶啦，咁樣嗰個人當時咧就好唔好意思嘅，就係哎呀，即係又唔係幾好啊，即係我開緊會噶嘛，就好似突然間又即係有人 為咗閂埋道門喺自己書房開， 咁有好多呢啲咁嘅 哦， 即係 同埋另外你個精神都會，即係個 concentration 個貫注力都散咗喎。 貫注力係散㗎。 即係你以前點解開會咧？就係話要屈埋喺間房度咧，就係冇其他嘢騷擾你啊嘛。又秘書又唔可以接電話入嚟，咁於是大家你對住我，對住你， 係啊， 講一個問題咁，要即時要諗啲嘢嚟應付老闆先得㗎。喂，我哋而家面對呢個問題，有咩解決方法啊？你唔得你都要噏下㗎嘛。咁但係你 zoom 咧？喂，我唔讲， 喂， 把人 本地传媒啊，都要申冤都好惨噶。有时佢可能一个小时里边咧，有三个机构嘅会咧，同时要开嘅记者招待会嘛，横掂都 zoom 噶啦。老细叫你，喂、哎，阿记者 A， 唔该你开晒三个会，睇住个 mon， 因为唔好抢啊，好佢唔系老细嘅话好方便咧。 三个记者招待会， 咁所以错漏咧会更加容易发生，因为你个人唔系真系 physically。真係喺現場啊嘛，而睇住個電腦啊嘛， 咁所以好快咧就出現咗個名詞啦，就叫做 Zoom fatigue， 即係話咧，係啦，就係、是、開始疲勞啦，即係網上會議疲勞，我哋叫做大家就開始即係覺得，哎呀，其實都唔係咁好啊，都係。好似以前咁好啲啦，咁樣。 咁仲有想一個問題想問你，你嗱做文職嗰啲咧，即係而家雖然話一般我哋都係大部分用電腦啦，但都部分有嗰啲紙嘅嘢噶嘛。 嗯。 咁你即係 work from home 嘅時候咧，在家工作咧，會唔會係做紙嘅嘢少咗，做電腦嘅多咗咧？ 係㗎，係㗎，因為你譬如你實體開會啦，你好多時就算你啲嘢喺電腦咧，好多人都中意，譬如印咗出嚟，然後去到個會嗰度派啊，或者係攞俾人睇啊，咁樣啊嘛。咁因為你網上唔可以噶嘛，你一定要經過嗰啲， 唔係你做 presentation 都得 嗰啲嘢噶嘛 ，share 噶嘛，係啊。咁所以咧，真係實體紙嗰啲就少咗嘅，係啦，即係我哋覺得係少咗嘅。 咁又可能未必好習慣喎，老實講。 其實係好多方面都唔係好習慣嘅。另一個最唔習慣咧，就係話咧，雖然你係譬如我哋今晚三個人咁先算啦，而家三個人喺度講嘢咧，就即係好 氣氛好啲嘅， 氣氛係容易，同埋咧我知道，譬如頭先阿 Dan 講嘢嘅時候，即係佢嘅身體嘅語言，我係好熟噶嘛。譬如馬 Sir 你講嘢咁你喺我面前講嘢咁樣，我係接收到曬，無論你講嘢同埋身體語言，全部接收曬嘅，係啦。但係你去到 Zoom 有三， 淨係睇個頭， 兩個畫面有兩個畫面，咁咧同埋好多人咧又中意刪咗個麥嘅。 哦、 即係唔係你講嘢嘅時候，你刪咗個麥，係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以往開會咧，我發覺咧就係以往如果你實體開會咧，好多時咧就唔，譬如你九點鐘開會咧，你唔係真係九點鐘突然間全部人出現噶嘛，有啲人就八點九去到啊，有啲人就八點十去到啊。咁你開會之前嘅交流咧，其實好重要嘅。 嗯， 即係開會之前，你同人字字陣啊， 磋商、 交流啊、磋商啊、打招呼啊，同埋開會之後。开会之后咧，你讲下，喂，头先你咁讲，其实你系咪咁谂噶？或者话，喂，其实你头先咁讲，我费事咁多人面前，其实你系咪咁谂？ 但 系 Zoom 就限制咗你啦， 冇错啦。 唔系 Zoom 咪私下 Zoom 咯，私下两个 Zoom 好少噶嗱 ，Zoom 咧唔知点解咧，因为可能系个系嗰个 tool 即系影响到你个人嘅用法嗱。 啱， 大部分嘅人都用 Zoom 咧，如果你九点咧，就真系九点钟 先至开。 就算佢入咗去咧， 系。 佢又熄咗畫面，熄咗個麥，所以你見到好多時 係黑啊， 不在線。 之前咧就熄咗個麥，就熄咗個畫面，然後到九點啵啵啵，突然間開曬，啲人開曬。 係 好啦，完咗之後咧，大家急不及待撳嗰個 leave 嗰個， 即刻走噶啦。 拜拜。 咁之前之後嘅交流咧，就真係少咗。 嗱 ，James 咪其實講到反映個現象，點解有時路面點解咁多人咁暴躁啊？因為你隔住個車，你都睇唔到對方，可能對方唔係你想象中咁惡意嘅，你假設佢變咗呢啲。咪 road rage 咯，因为咧，我哋人咧其实面对面咁沟通咧，从沟通啊，七成唔同语言啊无关嘅。我哋所谓嘅中国人所讲话睇眉头眼额啊嘛，你睇到对方嘅呢样 zoom 系做唔到，至少嗰个 resolution 做唔到，同埋都唔应该啊！你有廿你有廿块 嘅，你讲 丑有资 好多，即系你 数码咗个样， 唔系电脑嗰个 camera 啊。即係嗰個攝影機啊，即係你嗰個 webcam 啊，你嗰個網嗰個 cam 咧，即係個角度係唔同嘅。你見到 有啲人個面好大咁啊，影到即係你 係啊 係 啊，突然間即 係 擺得太 同個鏡頭有關嘅， 個鏡頭有關啦， 燈光又有關啦。你間屋始終唔係我嚟拍片噶嘛， 係啊， 你間屋嘅燈光係唔夠噶嘛。 咁同埋好多時你個 screen 咧，就你要有啲人又整嗰啲 powerpoint 咁先算啦嚇。你個畫面八成咧都已經係你嗰份嘢噶啦，即係等翻右邊一架仔有十個頭喺度， 個頭好似手指尾咁細。 你睇佢個 powerpoint 要放大翻佢嗰個格， 係啊， 咁你又 要縮又要放， 咁啊就係跳嚟跳去啦。 係啊， 其他啲人咧，你冇咁在意嘅。譬如你個會嗰度有十個人啦，咁你冇可能，但係你實體就容易喎。實體咧，大家都有咁嘅經驗，你十個人坐喺張台嗰度咧，其實你基本上你係知道曬嗰十個人。嘅反應嘅， 係 你 一望 就知。 咧， 你係好難知道曬十個人。 咁啊 ，James 有冇啲實例，淨係話咧，因為 Zoom 而帶出一啲誤會，而喺現實環境咧，其實可能五分鐘大家拆掂咗，但係因為 Zoom 咧，因為嗰個數碼嘅障礙搞到有啲問題出嚟，你有冇啲實例咧 ？Zoom 咧嗱，實例就係、其實好多時都會有噶啦。譬如你開會咁樣講一個決議啦、即係要即刻要定死一啲嘢噶啦。其實我發現咧 ，Zoom 咧。啲人想表達意見咧，係比較保守一啲嘅。 哦，仲保守過現實。 點解咧？因為 Zoom 咧，多數咧就係話你一個人講，即係你好少可兩三個人一齊講噶嘛。係啦，係啊，咁就 focus 咗，咁所以啲人覺得我講嘅時候咧，好似又係好認真嘅喎。咁樣係啊，係啊。但係如果你有十個人嘅時候咧，好多時交流意見，甚至好多時就係話。譬如有十個人，我同阿丁話：喂，阿丁咁樣， 即係陰啲陰啲喺度，耳語喺度咬耳仔啊！ 先嗱，得我講噶啦，咁樣即係呢啲咁樣嘅咬耳仔式，係啊。咁所以 反應都係嘅。譬如你即係老闆話減人工，哇！成台啲人，即係你已經睇到佢哋嗰種反應啊。 係啊， 或者而家減人工咁又，嗰個又拍走。 咁誤會都會多咗咯，會唔會因為 燒好難嘅？ 誒誤會就係啊，即係 太多猜度啊，因為 猜度係啊，或者你係咪啊咁樣啊，係啊，始終人與人嘅接觸咧係無可取代咯，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即係經過呢一次之後， 咁你個企業會預見到即係你哋見到咧，直頭 Zoom 係有個科技上嘅限制，溝通上咧佢有啲限制啦，咁你公司做啲咩應對咧？ 公司第一樣嘢咧就係咧應該係開心嘅。點解咁講開心呢？因為咧曾經有一段時間咧，航空業比較擔心，就係因為咧科技係咪令到太過容易啦？以往好多人咧都飛嚟飛去開會噶嘛，即係新加坡啲人就飛嚟香港開會，香港又去紐約嗰度開會又見客啊咁樣，係咪Zoom 可以取代曬咧？咁樣 係 咁疫情啱啱 少咗客噶咯， 過咗一個月之後咧，其實係好擔心嘅公司。咁但係而家去到呢、這個。即係去到呢個階段咧，我哋就反為係安心一啲，因為咧發覺咧，原來咧頭先咁多個原因咧，其實人與人之間，即係或者啲人咧都係中意，即係有 中意開會，中意飛去開。 我有啲朋友， 開完會有得玩啊嘛。 嗱，我有啲朋友做金融嗰啲，即係好多時好多大買賣嗰啲咧，佢就同我講，佢話咧佢未見過嗰個人，見嘅意思係真係見到握手。佢未做嗰啲動作咧，佢係唔想去簽一啲好大嘅買賣，因為佢哋覺得咧，你點都要見一見，揸揸隻手， 信唔信得過咧就要 信唔信得過啫，係啦，望下佢雙眼，係啦， 即係以前中國，我以前識一個意大利神父都係，咁啊而家唔知點啦，因為經過好多時間，佢意大利人都係嘅，如果唔見過咧，永遠都唔會做任何嘅生意嘅， 係啊， 係好得意嘅，因為佢話佢係要。點咧？即係佢要 read the person 啊，佢要閲讀嗰個人。究竟你呢個人信唔信得過咧？我呢個見下你噶嘛。喺個即係通過呢個視像喺個電腦度見到你唔算嘅喎。 係啦，係嘛？唔算㗎， 因為你淨係見到佢個頭啊，即係見到佢都唔係上半身添啊，可能淨係見到佢個頭，見到佢個面。咁但係你冇其他嘅身體語言咧，俾到佢覺得佢信唔信，信唔信得你過？ 係啊，咁所以呢個好緊要。所以喺航空業就我啲行家或者我自己都係啦，就。即係比較樂觀嘅，而家對於後疫情嘅時候，科技係某種程度上一定係可以幫助到呢啲咁嘅交流啊、會議啊，但係唔可以完全取代到咯。 即係取代唔到，即係 一定取代唔到，係啦，一定取代唔到。 同埋偷懶難咗啲，即係譬如以前咧，哎呀，我屋企病啊，我今日告假。开个电脑睇睇先， 系 你个样似唔似病先？ 系啊， 唔系同埋你 Zoom 咧，你真系扯晒成家一齐去 Zoom 噶？点解咧？因为嗱，如果以前爹哋妈咪去翻工，去翻工放完工咪同仔玩啦。而家唔系啦，爹哋可能夜晚开个会，妈咪就朝头早开个会，你成屋企都唔会开个电视咁大声啦。你成个屋企咧，你话 Zoom， 你虽然占住嗰个人喺个房个细细空间，其实系成间屋嘅。 所以你的私人空間是受到 侵佔的，是被侵佔了， 是受到侵佔 的。所以法國就立例了，就說放了工呢 WhatsApp 啊這些社交平台誤會是因為你落了班，真的落了班，我相信未必香港或者全港很多地方用到，是吧？ 可能很多打工仔都好想，包括我自己，不過 所有打工仔都想， 包括不過係應該係唔可行，係 唔可能， 唔可能。但香港嘅優勢有時就好快回到噶嘛，你明唔明白？即如果又學到佢哋咁 lay back 咧，哇！我哋真係香港唔再好國際城市噶咯喎。 係啊，呢個係好大影響。 有時我哋贏佢嗰個馬位就係嗰個好速回，係 啊， 嗰個速度咯，係係。咁啊，除咗即係呢個好啦，咁你哋譬如話招聘嗰啲，你覺得即係得唔得咧？即係用電腦嗰啲建工咁啊，唔使咁煩啦，係嘛？ 電腦建工咧，其實就好多人講到 AI 建工添啦。係 啊係啊係，美國有啦， 係啊。咁但係同一個問題啦，即係你 AI 又好，你視像又好，我自己都做過幾次視像嘅， 即係 做招聘啦、面試啦。感覺係爭啲，我覺得 係 係啊，我自己嘅信心係少咗嘅，即係你通過視像揾到一個人， 係你請唔請佢咧？你係你個信心係少啲， 信心係少啲嘅， 都要約佢出嚟飲杯咖啡。 係啦，始終都係想要翻咁，但係如果咁嘅話，不如一早叫佢出嚟見啦，係啦，係啊，咁所以就係有呢個嘅考量嘅 嚇。但係問題就係即係你知啦，即係呢個世界潮流係咁噶嘛。咁你冇辦法噶喎，即係你第日嗰啲，尤其是後生仔啊，我即係成日覺得咧嚇。 嗱，後生仔又係啦，後生仔咧好多人都話啦，哎嗱，我哋呢啲咁嘅叫做上咗年紀嘅人，梗係即係嚇揾啲藉口啊，唔接受新事物啦。咁後生可能咁，我哋公司都有啲後生嘅。咁但係後生嗰啲咧，其實分別唔係咁大喎，即係對成件事睇嗱，即係後生嗰啲咧，佢對自己個私人空間係好 更加重要， 好緊張嘅，係啦嚇。咁所以咧，如果你話用高科技令到佢容易啲去聯繫咧，佢當然冇問題啦。但如果佢覺得一啲高科技係令到佢本身嘅空間係受到呢個 侵佔 咧，其實佢哋會好大意見嘅。係啊，咁所以咧，我自己即係就咁觀察咧。又冇話一條線係畫到，就係話哦，某個年齡層之下，某個年齡層之上，就有啲唔同嘅分別嘅。 不，我唔知係咪嗰個所謂概念嘅問題，即係話喺後生一輩嚟講咧，所有電腦啊或者手機咧，係屬於娛樂產品嚟嘅。就同我哋唔同啊，即係佢唔係一個工，即係唔係咁大，覺得係一個工具 啊。 尤其是手機添，即係你電腦仲係一個工作工具啦。但如果你話手機咧，喂，咁你唔好到時哇，即係手機都要我 show 你喎。 係啊， 嗱，咁啊 ，James， 我問你啊，你觀唔觀察到有咩分別咧？就話，譬如喺疫症期間，我哋更加倚重咧高科技去溝通啊，一啲社交平台甚至用 Zoom 啊，你覺唔覺得真正你見到個人啊，發覺唔同一代嘅年輕人啦，疫症前、疫症後，或者拉闊少少，八九十後、二千後，佢哋個面對面溝通，你覺得有冇差咗咧？其實？ 即係差別喺邊度咧？ 係啦，係會差別會係啦，差別會 好定唔好？ 嗱，唔好講好定唔好啦，差別咧就佢哋新一輩咧一定係叻嘅，即係用一啲新嘅儀器啊、社交平台 嘅掌握 係一定叻嘅。但係我覺得佢哋即係好多人都喺度講啊，而家啲新世代淨係識打機啊，我完全唔同意喎。即係我完全唔同意就係話咧，佢哋唔係淨係識打機啊，佢哋咧只不過係好叻咁用一啲新嘅事物去溝通啦，去做其他嘅嘢啦。咁但係去到真係人與人接觸咧，其實佢哋一啲都冇 啊， 一啲都 即係與人相處啊，嗰啲其實冇問題。 其實我覺得唔係一個問題， 唔係一個問題。 係啊，咁個別嘅人就永遠都有噶啦，咩年齡都有啦。個別嘅人，你話即係自閉啊嗰啲咁樣係啊。 好啦，咁啊嗱，阿 James， 你呢只李幸毅啊，粵語下的人， 係啦， 你揀嘅， 我揀嘅係啦。咁咧純粹係好聽嘅啫， 好啦，咁啊聽聽呢只歌先啦。咁啊一陣間11:30之後翻嚟，我哋繼續講疫情點樣改變企業管理嘅。 好。 只滿足一對又一 上，圆月只配挂在断醉晚上，偏心的照亮有情人欢唱，像我一个流落偏僻的宇宙，只应该独唱，不应该记起，何必偏偏记起，不拖不欠，又凭什么好妒忌，当初你天地早已有别人打理，弄个小菜调味出起预备，只应该记起，蒲公英总会飞，刚好被尽闯绝回忆的黑白美，独对今晚月半弯合似是你的眉，任你的脸随月香高飞，时过境千日扬眉，曾经的被遇起，都只不过是残酷的小趣味，当黑发香味经过你前言梳理，在我指甲流浪一刻远飞，只应该记起，童花始终会死，花瓣给我养成回忆的臭醉味，总算没有分离，任记忆也随日出依稀，没法子带走都是你。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白宫表示，总统拜登提名鲍威尔连任联储局主席，展开另一个四年任期。现任理事布雷纳德将出任联储局副主席。白宫表示，鲍威尔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挑战时期展现了稳定的领导能力，而布雷纳德亦在联储局发挥关键的领导作用。白宫表示，美国需要联储局有稳定、独立和有效率的领导者，以推动达到维持低通胀和物价稳定的目标。本港通胀回升，政府公布十月份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升幅较九月份增加 0.3 个百分点，剔除政府一次过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是 1.1%， 主要由于电力费用和新鲜蔬菜价格升幅扩大所致。政府发言人表示，随着进口价格升幅加快和经济复苏，预计通胀压力短期或会略为上升，但由于本地成本压力仍轻微，基本通胀应该大致维持受控。油塘一个冷藏仓库下午发生火警，一死两伤，死者和另外一名伤者在地库被发现时已经昏迷，起火地点是东元街越秀冷藏仓库有限公司，火警已经救熄，不时传出浓烈的烧焦气味， 目击者话，事发时有大量黑烟由大厦内涌出，一名男子喺大厦嘅五楼爬出棚架呼救，消防升起云梯将佢救出。消防表示，仓库满布杂物、烧着发泡胶同埋隔热物料，释出大量浓烟同埋有毒气体，增加救援嘅难度。劳工处表示，已经派员到现场，正调查事故原因。环保署过去三个月联同食环署同警方在多个地区黑点监察店铺叫卖造成的噪音烦扰情况，在荃湾、元朗、大埔、深水埗、黄大仙和北角等目标店铺巡查，发现24间店铺涉嫌违反噪音管制条例，涉及共34宗个案，现正向这些店铺提出检控。环保署说，执法行动将会持续，重点针对多次违规的店铺，亦会采取联合突击执法行动。署方除了检控犯案公司外，亦会向重犯店铺的公司董事提出检控，以加重刑罚和加大阻吓作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865点，上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741点，上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1，日元114.66，瑞士法郎0.931，加元1.268，人民币6.38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兑美元0.6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96美元，卖出1814.6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二天气预测多云同埋天气清凉，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又为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稍后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又为2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儿童不应该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如果发现有儿童被虐待，请伸出援手，避免悲剧发生。多啲主动关心，唔好俾儿童受到伤害。虐儿系罪行，举报虐儿，人人有责。致电社会福利处求助热线2343-2255，或者上 swd.gov.hk 寻求协助。 那些年，张维基。 24节气嚟到小雪，衣食住行，我哋要有所调整。衣要穿返多件厚衫，食千祈唔好麻木进补，住天气冻闩返啲窗，不过要注意室内空气要流通，行有啲朋友做多啲运动，甚至乎开始游冬泳。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到1点，那些年张维基同你一起进入小说。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著名的电梯传媒开创者、分众传媒创始人兼董事长江南春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人心红利》。在这本书里面，江南春解释了他创业的动机。他说，当大家都躲在家里面不出门的时候，我却要走出去创业做电梯广告。当其他人退缩的时候，我却要选择去冲锋。他说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当时他看到事物发展的底层逻辑，即是在迷惘的时代聚焦于消费者的认知，塑造强势品牌，随之而带来的人心红利。 2001年，江南春的互联网广告业务随着互联网泡沫破灭受到重创。第二年，江南春决心转型，重新创业，开始寻找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同时思考如何打造一个新的媒体。当时中国正掀起一个巨大的城市化浪潮， 无数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而大部分人每日都要依靠电梯上落。于是电梯媒体的创意就在这种的观察下应运而生。2003年中国遇上了非典疫情，江南春将他在十年中奋斗累积下来的5000万元一次过投入到分众电梯广告的事业之中。仅仅两年之后，他成功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如今已经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楼宇电视广告商。 江南春对于时代的洞见和思考促成了这本独特的书。在今日除了疫情之外，企业真正需要注意的挑战其实是来自于两个红利的消失。一是过去企业发展到依赖的中国人口红利，在2020年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捩点。另外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使用人数和使用时间增长已经达到极限，流量成本急剧上升，流量红利亦已经走到尽头。可以预见一个品牌回归的大时代已经开启。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人心红利》，作者江南春，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我哋今日星期一晚嘅廣東廣西啊，咁喺直播室裏邊咧，我哋嘅嘉賓就係 James Tong 啦，唐偉邦太古嘅公共事務董事啊，咁啊，另外咧就阿 Dan 葉君耀同埋馬恩志，咁啊，我哋繼續講疫情啦，咁啊，講咗呢個在家工作啦，咁啊，更加要展望下啦，我想，即係話而家疫情咧，好似即係去到都可以話係叫尾聲啦，咁但係佢又唔斷尾，嗰度好慘啊，即係變咗咧啊，咁第一點我會諗到嘅咧就係話，即係疫情嘅喺呢個階段啊。即係個人點樣可以做計劃咧？係咪真係望天打卦咧？啊，今日有工做我就開工啦！咁我想有啲計劃點辦 啊？馬 Sir 呢個題材真係非常之好啊！因為咧計劃咧。已經變咗做奢侈品啦！而家 係人工 嗱，以往我啱入行嘅時候咧，講計劃咧，航空公司咧就好長嘅，講緊5年計劃、3年計劃咁啦，咁就買飛機啦，咁你又預測個市 係 升定跌啦，咁一個週期咧，通常咧好多年嘅，講緊3-7年嘅閒閒地係啦，咁即係升咧就慢慢升到咁上下就。穩定咗，然後慢慢跌咁有一個周期嘅嚇，都容易係預測嘅， 係 嚇。咁但 係同埋你係會有即係最好嘅情況、最曳嘅情況。係 啦，咁大概知道你最差同最好。咁如果你即係啲經濟學家通常就係話，哦，最好嘅情況咪即係幾個 percent 咯，嚇，即係10% 啦，好噶啦。差嘅情況2-3% 啦，咁你睇下2-3% 同10%，其實個分別唔係太大啊，係啦。 係， 好啦，一個疫情殺到。咁第一個疫情咧，就係以往都經過好多疫情噶啦。其實以往就係有沙士啦，咁嗰啲疫情咧都冇咁大件事嘅。嗰啲疫情 嚟得快走得快， 嚟得快走得快，甚至2008年嘅1998年嘅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嘅金融海嘯，哇！當時覺得好大件事，而家睇得濕碎啦，因為咧嗰陣時咧好短嘅啫。 相比而家呢個 好啦，今次咧就真係咧。而家都仲未完噶嘛？頭先都馬上都講過啦，而家未完噶嘛？好啦，咁點樣去計劃咧？咁樣咁咧，我哋發現咧就計劃咧就基本上就冇可能，因為咧所有嘢咧都變得係好快嘅。咁我可以舉幾個例子嘅。 好啊， 第一咧就係話咧，當初疫情開始咧，所有人都覺得即係差到盡，咪好似沙士咁咯。咁於是乎，大家就覺得幾個月之後應該就冇問題噶啦。 係 咁，於是乎咧，大家都諗住幾個月後捱啦，捱完之後咧。就冇事噶啦，咁頭先講過啦，話派啲機去沙漠咧，就完全冇考慮過嘅，因為你諗住幾個月就無謂啦。 你哋都冇諗過， 當初冇諗過嘅，冇諗過咁耐噶嘛，係啦，咁係諗住幾個月搞掂噶啦嘛，好啦，咁但係咧就發覺幾個月又幾個月，幾個月又幾個月，咁 冇辦法啦，咁就殺到埋身，咁都要啦。都譬如頭先拍飛機嘅例子，咁香港都滿瀉啦，都冇位再拍啦，咁住又要去啦，咁樣。好啦，咁你而家問我幾時會恢復咧？真係唔知啦。通關講咗好耐啦，咁希望有啲眉目啦。咁通關係第一步啫，咁樣。好啦，咁就差咧就可以頭先講啦。2% 人頭嗰啲唔係嘅，我哋試過咧差到咧，平時一日再10万個客，最差嘅時候再300個客嘅啫。 哇，係啦，九成喎， 一日三百， 九成幾啊， 九啊九， 一隻飛機載曬， 咪一兩架， 唔係啊，全日啊。 咁但係好似頭先講咧，即係物流有往嘛，咁啊轉啲做，轉多啲做貨運。 咁咧就咧同一間公司就遇到兩個極端嘅情況啦。客運咧就真係咧就差到即係我哋嗰個貼地啦。就亦都唔知幾時先好翻啦，plan 極都 plan 唔到啦。好啦，突然間貨運咧就好到不得了，係當初啊唔知嘅，冇人相信嘅。咁後尾咧發現咧，因為咧供應鏈就亂曬啦，即係全世界供應鏈 重組 啦。咁所以咧就要好多人咧都要趕貨啦，趕船期啊，趕節日啊，趕交貨啊咁樣。咁所以咧客運貨運咧空運咧就突然間蓬勃。蓬勃到一个地步咧，就系突然间发现咧，大家咧就唔够运力啦。咁 唔够运力，即系唔够机师还是？ 而家咧 又唔够机师啦。你货运唔同噶嘛？ 货运系唔够运力啦，唔够运力嘅意思即系话咧，货机又唔够货机啦。系大家都哎呀，早知买多啲货机啦。咁但系 但客机唔可以转货机。 嗱好啦，咁可以转呢个阿爹问得非常之好。咁咧就转可以转，咁但系咧就唔系咁容易嘅，因为咧。如果你將一隻客機轉貨機咧，第一你要轉啦，係咪？你要拎去廠嗰度轉啦。第二咧就係你轉完之後咧，就要政府去驗證噶嘛，因為安全啊嘛，你唔可以求其拆啲凳咁樣咁啊。咁我又要佢要英文叫 certify 係啦， 貨櫃又重好多嘅。 係啦，安全噶嘛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咧就轉咗六架嘅，即係將 搞幾耐啊？即係一架要 每一架都要搞月㗎，幾個月㗎要。 幾個月。 咁所以你拆曬啲凳。 系， 即系拆晒啲凳，好啦， 真系做紧。 咁啊，拆唔切，因为咧，再拆都拆唔切啦，即系拆咗六只啫，改唔切啦。咁啊，点样做咧？ 咁啊，平时冇咁多拆凳工人。 咁样点样做咧？就唯有咧，将啲货咧就摆个客机上面啦。咁摆客机有两种嘅，一种咧就系话净系摆个肚啦，机肚啦，我哋就摆机肚啦， 下低嗰层。 另外有啲咧就摆埋上去，直接摆喺张凳上边。 哦， 直接摆喺张凳上。 即系个纸皮盒咁摆上去。 系啦，摆喺凳上边咧，当然咧安全问题咧，就要搵啲网啊，啲嘢啊，咁啊整住佢啦。固定咗佢啦，咁咧初時咧又驚固定得中間有啲走位噶嘛，於是乎咧就要空中服務員出現啦，就會咧 可以啲貨， 唔係啲貨，咁所以咧某啲 好山寨喎呢個方法， 某啲客貨機我叫客貨機咧就需要空中服務員嘅，係啦，係㗎，會㗎，咁咧嗱呢啲客貨機咧一個月咧都有去到幾百班嘅試過，係啊，咁咧 plan 你要咁樣 plan 㗎，如果你一年前咧啲人話你傻嘅，即係如果我講呢咁嘅嘢， 唔係聽落個方法好山寨，但係都有數位啊嘛。 嗱，其實係啦，講翻頭先阿馬 Sir 嗰個問題，就話你點樣去計劃啊咁樣咧，其實咧兩年前咧係冇人會諗過要咁樣嘅。你如果你兩年前提出呢個方法咧，啲人當你傻嘅。咁但係咧好多時咧，因為外在嘅因素咧，好似今次嘅疫情啊，一浪冚過嚟啊，客貨運嘅強烈嘅對比啊，就某種程度上逼到你好似。而家咁样啦，系啦，咁你往后再 plan 啦，我话，我计划出年会点咧，咁样真系冇人知，咁但系你唔可以冇人知嘛，即系 嗱，James 正话讲呢种营商方法一个变通咧，令我谂起去米兰啊，米兰咧我见到一啲系我华裔咧嘅小贩，咁佢卖嘢点咧？阳光日丽，你买咩？买太阳眼镜，买手袋，一落雨，你以为佢走？唔系啊，佢卖遮啊嘛。 系啊， 哇！咁你咪嗱，晴天落雨，米兰杜阿姆大教堂面前，你一定有生意，任何时候都有生意。 要变通 噶， 要变咯。 但系你预备定买定啲货，入定货先得噶。唔系，咁即刻去买啊？唔通唔得？ 咁当然啦，所以佢谂过两个可能性，一系落天，一系就晴天，一系落雨。你起码两种货。咁而家就话疫症同唔疫症，你都要做啲准备。 得啊，咁好啦，疫情后咁啊，好再落实。啲啦，即系嗱，你当后生仔啦，你而家系廿零岁咁，啱啱读完书毕业出嚟，咁啊打工你又有啲咩计划？咁然之后创业有咩计划？ 嗱，好啦，创业咧就亦都系一个好即系好大嘅题目喺疫情之下。 我知 疫情之下咧就 有难， 唔知你有冇觉唔觉得咧？就好似多咗人创业嘅。 系啊， 系啊，多咗人创业嘅，好似身边咧就亦都好多人话：，哎，我创业啦咁样。 咪你份工冇咗啦？ 咁一系一来就 搏一铺咯，系咯。 二来咧，好多人就好叻嘅，因为佢 疫情咧就打亂咗好多嘢噶嘛。 係啊係啊。 咁好多人咧就好咧就覺得係一個機會嚟嘅，因為你打亂咗啲嘢咧，梗係會擁冧咗一啲以往嘅嘢。 嗯。 咁有一啲新嘅嘢咧就需要嘅。出嚟嘅，你見到啲網上平台啊，咁多個呢啲所謂即係速遞啊、送食物啊，呢啲係大行其道噶嘛。但係以往係冇啊嘛。好啦，多咗人創業， 係咪機係咪成本低咗咧？即係如果成本就低啦，喺網度買嘢就唔難啦。 亦都係有科技嘅幫助啦。譬如 我哋都睇到啦，突然間 KOL 多咗幾多啊？ 唔係我琴晚睇電視就有個商場佢啲格仔鋪。佢話：嗱，呢啲人零售好難賣，因為個個都淘乜嘢啦，揾平嘢你買到嘛。佢話：咁有一樣嘢你淘唔到嘅，食嘢你點淘啊？咖喱魚蛋，我要食咖喱魚蛋，你可唔可以淘翻嚟？淘唔到，你都要去嗰度整嘅，係咪？咁咧就變咗開啲小食嘅地方，嗰啲格仔鋪、湯城咧嗰啲細細嘅廚房，即係唔係細細嘅食店，咁就可能揾到食。 即係五廿尺嗰啲。 係啦，即係五六，我唔知幾多尺啦，就將佢細細格咁樣，咁又啲亦都即係刺激到人創業，同埋個租金又平。人哋不如搏鋪，係咪先？ 係啊，咁所以成個大環境咧，就創業嘅人多咗啦。 係， 咁咧就如果喺人力資源嘅角度啦，即係講翻管理啦，人力資源好似啲好老嘅、好老嘅 term 咁啦。人力資源咧就請人啦，係啦， 唔係有啲好反感嘅佢，你 係啦， 你將人當係資 源，humanize 非人化， 唔係 resources 啊，好啦 ，human resource，human resource，HR department。 好啦，咁啊，請人嘅角度咧就係話咧。以往咧就比較穩定嘅，即係我講疫情前咧就比較穩定，即係你大概知道咧每年有幾多人畢業噶嘛，咁你大概幾人畢業咧，有幾多人咧就中意係繼續係啦，投身職場，有幾多人就繼續讀書，你大概知道有幾多人創業，大概知道。但係而家因為一亂咧，唔係亂嘅，因為一多創業咗之後咧，咁亦都有啲人咧就你覺得疫情咧。就唔知係咪有啲心態就係覺得，哎呀，咁我都係去 搏搏， 即係搏搏啦，咁樣係啦。 係啊，又係成本低， 難掌握咗。其實而家係難掌握咗噶，即係個人咧係啦。 係 咁咧，譬如以今年為例啦 嚇。 係咁我哋公司就同好多其他公司都會即係都交談下，甚至政府都係啦。你發覺揾工做嘅人好似少咗喎。係啊， 真係 係啊，咁 個 畢業生啦，咁好啦，啲 失業率係上升，但係揾工率 揾畢業生好多人就話擔心佢哋揾唔到嘢做。咁但係咧，我哋喺度諗，咦唔係喎，但係我哋嚟報工嘅人係少咗，唔係少咗一兩個，係少咗一兩成喎。係啊，好啦。 好大噶咯，一兩成工幾多萬聲噶咯喎， 咁係咪創業咧？ 咁啊， 因為 佢有啲專業性啊嘛，譬如話你要讀公管嘅出嚟，咁你一年都係一兩千人啫。 嗱，我哋請嗰啲職位都唔係一啲好特別嘅職位，當時好似阿馬 Sir 講嗰啲係一啲譬如話管理人員啦， 係啊，工商 係啦， 公管畢業嗰啲咯 ，general management 嗰啲 ，general management 係 啊，咁你八間大學一年有幾多畢業生啫？ 系啦， 咁一兩成好緊要噶啦。 系啊，咁所以咧，從呢個角度咧，嗱，就暫時咧仲未揾到一個確切嘅答案，係啦，就大家喺度諗緊點解？好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咧，發覺咧喺僅有唔係僅有啦，喺剩翻嗰啲人咧，就好似搶得好緊要嗰啲人。 例如咧， 行行都搶而家。 咁呢個有道理喎，阿 James， 因為你疫情咧，即係炒人多啊嘛。咁其實某個程度係太弱留強嘅。咁你炒人，你都要諗下噶嘛。係嘛？哦，呢個即係做嘢咧都有八十分嘅，本來好員工唔應該炒嘅，但唔係啊，冇計啊，係咪先？ 係啦， 我八十分都要炒啦，我只能夠留翻嗰啲九十分㗎啦， 定翻啲最係 啦。咁你於是出咗你好啦，跟住你而家嗰啲八十分可能出咗去，隔得一兩年佢轉咗工，或者佢自己創咗業，咁你揾唔翻啊嘛？ 係啊， 咁你變咗嗰個即係。真係真正精英嘅人手，咪嗰個pool咪少咗。 呢個係啱啊，因為譬如以往頭先講翻例子咧，八十分嗰啲咧，你唔會俾佢走噶嘛，即係你間好地，你唔會走去喐咗佢噶嘛，係八十分啦。咁嗰啲呢啲係骨幹嚟嘅，呢啲八十分嗰啲係骨幹嚟嘅，係啦。咁即係佢一路上嘅時候，佢哋好重要。 係。 咁但係因為疫情嘅關係咧。好多原因啦嚇，即係唔同嘅原因啦，間公司捱唔住啊咁啦，咁你被逼就放棄咗呢八十分嘅人， 咁呢八十分又未必入翻原本嘅職場。 係啊， 佢如果再揾到第得，佢自己創業或者做其他嘢，所以疫情後其實一個問題咧，就係真係人才嗰個 斷層會斷 層啊，係啦。另外一個原因就係見到身邊，譬如我哋自己集團都有一啲，譬如飲食業咁先算啦，飲食業啊或者零售咧，有一個時間係好差嘅，舊年有好差嘅，差到不得了啊！咁嗰時又被迫放棄咗好多人啦， 係啊， 咁突然間啲生意翻嚟，而家你見到好旺喎，市面好旺喎， 係啊， 咁啊大家就 揾唔到人， 冇得 plan 噶啦，就唯有咧就 搶 用人工咯。 加人工 啦，系啊，抢啦，咁啊，咁啊，突然间咧就抢客喺度抢抢抢抢咁样， 佢哋会精神分裂噶，佢就佢话你哋唔要我嗰时即刻掗我走，而家话要我你系俾高人工我， 咁作为员工又系啦，喂，一年只系一年啫，一年光景好似哇，好似 天堂地狱 两个世界， 但系你打击咗佢一样嘢啊，叫做 loyalty 嘅，系咪？即係如果對廿零三十歲嘅後生仔嚟講咧，即係佢冇咗個中心，即係呢間公司都係靠唔， 但 係 但呢個係大現，但呢個係大趨勢喎。你見到就算經濟周期又好，任何工種都係咧，會不斷轉得好快。 所有 突然間起，突然間跌， 所有嘢嘅周期咧，我喺度講笑。以前咧學讀書嘅時候，中意嗰啲叫做 S curve 或者 bell shape， 好似 S 字 或者 bell shape， 即係慢慢上慢慢落咁樣。 歷史嚟㗎啦， 而家就大上大落， 悬 崖式下跌， 唔系啊，过山车咁爬， 系啦系啦， 过山车咁落， 气球式上升呢叫做系啦， 气球式上升， 呼咁样冲咗上去咁样，系啊，断崖式下跌，咁呢啲系恒常噶啦，变咗 系 变咗恒常噶啦，即系疫情后，后疫情后咧，而家好多人讲紧咧就 系 报复式。报复式 惩罚式升 惩罚式，我哋旅游界咧就日日喺度发梦，唔系发梦，日日喺度希望 可以报 复式翻嚟啦，啲客咁样，咁但系真系会有嘅，即系你身边问一下啲人啦。 而家睇到曙光嘅，其实系咪？ 系啊，同埋你身边咧问十个咧十个嘅，你想唔想飞啊？想嘅想啦，你想去边啊？咁样有十个唔同嘅答案啦，日本啊咩啦，但系个个都好想嘅。咁咧，你可以想象咧，只要一开翻关咧，全部人就会涌翻晒出嚟。 系。 好啦，你涌翻曬出嚟之後咧，你點樣去？ 你又唔夠人手啦。 係啦，你點樣去滿足當時嘅需求咧？咁樣係啊， 真係大劑㗎喎。 咁係大劑㗎，咁但係冇辦法啦，唯有即係你只可以 係啊，好多尤其是如果航空業你要揾翻嗱機師已經有一個最大一個問題啦。 係啊， 你開多航班你一定要機師啊嘛。 係啊， 就算你空服都係啦，即係所謂空中小姐嗰啲。你空中服務員都唔夠喎，佢哋換咗職，佢翻咗，又是女性啦嚇，翻屋企，老公養得起啦，咁啊湊仔啊，做下其他嘢，佢唔會再翻嚟。 航空業有一個好大挑戰咧，就係永遠咧，你想即時嘅嘢咧，就係唔會發生嘅。即係譬如你即時請一啲嗱，咩唔明咧嗱，譬如機師咁先算啦，你自己訓練咗機師咧，就唔係話聽日可以有嘅。你出去搶機師咧，大把人同你搶。好啦，咁呢個就係人力方面咧，永遠都有一個我哋所謂 lead time 啊，即係咧， 即係畢業前已經穩定佢啦。 係啦，你係咧就由即係我哋以前公司都有做嘅，就係自己訓練，但係自己訓練咧，你叫佢去譬如澳洲訓練，咁起碼一年，係啦，一年之後翻嚟慢慢就開始自由跟啦，叫做second officer 咁咧，即係好個 lead time 係年以年計嘅。好啦，咁呢個人力啦。買飛機都係你唔好以為有錢就買到喎。當全世界一齊搶嘅時候咧， 冇 ready to pick 嗰陣時， 冇話整嗰架飛機擺喺個櫃度等你買， 冇乜二手機可以俾你好容易買到。咁我嗰陣時咧就好掹掙啦，你咧就喺度排隊，咁咧排隊買飛機咁樣排隊，你今日落個 order 可能係三年後五年先俾你。 個年 代，但嗰陣時都唔知咩環境。 冇錯啦，以往咧我啱出嚟做嘢就好容易嘅啫，頭先講啊嘛，一個週期可能係五年嘅，咁你咪計定咯，係咪啊？係啦，咁計定啲買咗翻嚟五年就賣翻出去咁樣。喂，而家係唔知嘅完全。好啦，咁你唯有 但你公司要好多專家都唔識計， 冇得計嘅，邊有計？ 嗱，疫情之前都仲勉強，我覺得 OK 嘅，仲可以 都掌握到啲不可能性。 之後咧就真係好好啦。 所以咧，即係一句講曬。即係新疫情後咧，打工啊或者做老闆都好，一定要學識叫做執生， 一定要執生，一定要執生。 但個人咧都要裝備自己咯。你韞喺屋企做咩？咁唯有增值嘅啫。 嚇， 增值 係啦， 同埋唔好放棄先，我覺得。 唔係，同埋即係你要調整個心情， 調整心情係。 即係話今天你有的，明天可能完全失去。 冇錯， 係嘛？明天你就但又唔使驚喎，因為明天你所失去嘅咧，後天可能全部回來。 呢個最緊要啦，就係咧保持心態係正面。是最緊要， 所以 James 假咧跟住會播嗰首歌好正，阿林憶蓮嗰首歌， 依然 係啦，有一句歌詞就係咩話？我哋相信咧，將來 依 然相信，將來再必可繼續作天烈火。 冇錯啦，所以咧就用呢首歌結尾， 我就介紹大家咧，即係應該咧每天。啊、一起身咧就睇啲蔡邕失马的故事，蔡邕失马就焉知非福啊， 焉知非福最紧要 咧，佢嗰只马咧带咗另外一只马翻嚟啊嘛，啊点不知嗰只即系变咗一只马变咗两只马咯，咁、然之后咧又焉知非祸喎。 因為佢個仔騎嗰只新嗰只馬嘅時候，砰砰一聲跌落嚟就斷曬啲腳。 哦，係啊， 但係斷咗腳又唔係一定禍喎，因為原來跟住政府咧徵兵要去打仗，個仔因為斷咗兩腳就唔使去打仗喎，去咗打仗嗰啲冚棒打死曬喎，係嘛？咁呢個古仔咧就最啱啦，每日咧大家咧睇一次蔡邕失馬， 尤其 係 呢個時刻，呢個時刻 真係 就保持一個正能量喺度， 正面唔好放棄。 好啊，咁好啦，基哥咧今日咧好好啊，我入港台都是靠他的，嘟我入嚟嘅。好啦，跟住落嚟咧，就記得12點後就聽啊張偉基那些年。咁啊，聽晚咧，阿飛哥咧就揾又講呢個大學通識教育，並且悼念陳再禮博士嘅。咁啊，嘉賓就係林超英、吳思源同埋黃冠成嘅。咁啊，今日多謝阿 James 啊， 多謝曬， 係亦都多謝各位聽眾收聽，拜拜， 拜拜。 想一生。